代的美好，您做到了吗？ 欢迎乘坐市务月单刀赴会，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于谦来到广陵，遇到一桩旧案。国家的前御史林翰已经疯了，根据他这个呢喃的话呀，分析出来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媳妇儿失踪，导致这个林翰呢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。林翰有个小舅子叫李珀，现在是广陵县的一号人物啊，在他手下有好多的买卖，最多的就是药铺。这广陵县不太大，几乎所有的药铺呢都是李家药铺了，还有一些什么当铺啊，什么饭店啊，酒馆啊，好像还有两家妓院也是李珀开的啊。这于谦微服私访到底下一调查，发现对这个李珀呀，哎，有很多的说法。首先说他这药铺随意定价，可以说是为富不仁，可是老百姓能怎么样呢？李珀有钱有势，得罪不起。另外这个李珀呢，好像跟官员们走得很近，哎，动不动的呀还开开粥厂啊，做做秀啊，哎，所以呀、啊、还有个外号叫李大善人。这个景福田那是官场的老油子，于谦跟景福田一说，哎，我这头疼啊，想让李珀李先生来给我看看。景福田一听就明白了，于谦瞧病是假，查案是真啊。对于李珀姐姐这个案子呢，于谦就是想翻出来重查。景福田也不拦着，当然了，想拦也拦不住，对于谦呢是十分恭敬，所以于谦呢也不隐瞒自己的想法，告诉景福田，我没什么藏着掖着的，让李珀给我瞧瞧病，我呢也问问他姐姐的事儿。既然卷宗上写的是李氏失踪了，那他为什么现在不找呢？他跟他姐夫林汉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呢？哎，我也想过问一下啊，毕竟啊卷宗上写的是李氏是被黑虎给捉去了，这可是国家立了案了的，我是必须得查访清楚。书说简短，次日一早，在景福田的安排之下，李珀就来到了县衙。哎，这不是问案呢，这是属于私人会面，那不能到公堂啊，就到县衙里边的一间侧室清风轩，哎，这是专门会客用的。于谦居中而坐，景福田领着李珀进到屋来。于谦抬眼打量一看，只见李珀年纪在30多岁40出头吧，个头不高，比于谦能矮着一头差不多，黄白净的尖下壳，一对好死不死三角眼，两道歪七裂八扫帚眉， 高颧骨，缩腮帮，鹰钩鼻子，薄嘴唇，头戴着纹身公子巾，身穿着淡绿色纹身公子氅，上绣着龙探爪，蟒翻身，海水江崖，扎着丝鸾宝带，上嵌五彩的宝石，阳光一晃啊，明晃晃，晶亮亮，晃人的眼睛。宽腿绿色的中衣显得是阔绰又休闲。哎，于谦一看就知道这小子心眼儿不少。在李珀的身后呢，还跟着个小童，看样子年纪不大，也就20出头吧，也是穿绸裹缎，戴着五彩的瓜皮帽，手里拿着包裹，长得是尖嘴猴腮。哎，俩眼睛白眼珠大，黑眼仁小，这黑眼仁不老实，老在这白眼珠里边叽里咕噜来回直转，透着那么精明。书中代言这位是李珀贴身的家人，也姓李，叫李帅。两个人进到屋中，景福田就得介绍，于大人呐，这位就是咱们广陵县乐善好施的李大官人李珀李成双先生啊。哎，大官人，这位就是两省巡抚兵部侍郎于谦于大人。李珀紧走几步到了于谦的跟前，抱拳拱手，一一到地，久仰久仰啊。于大人声名远播，小可李珀这厢有礼啦。于谦也站起来抱拳还礼，李先生您好，还礼还礼，来入座吧。分宾主落座，当然了，那个小童李帅没座位啊，垂手站在李珀的身后。景福田呢坐在侧座啊，赶紧叫人给泡茶。哎呀，这景福田显得很兴奋呐，感觉到作为这个中间人呢，要好好的把这位李大官人介绍给于谦。于大人呐，咱们这李大官人可是远近闻名啊啊！下官到广陵不久，我可听说这两年广陵天灾不断呐，尤其是去年大旱，要不是咱李大官人乐善好施啊，恐怕很多老百姓年关都不好过。哦，是吗？于谦点点头。既然李先生是广陵人，有能力回馈一方百姓，这也是广陵人的造化。是是是是是是，老弟是有心人。再说了，今日相见，咱们沟通一下感情啊，日后还得承蒙于大人多多关照呢。哎，这也是咱们李老弟的福分，也是我这个县城的福分，更是我们广陵县的福分嘛，是不是啊？来来来，喝茶喝茶喝茶。李先生，今天请您来啊，我是要看看我这头疼病。这几天头有点犯晕，其实也不光这几天，我这是老病了，您这瞅瞅。李珀呢就凑到了于谦的跟前，伸出手来一摸于谦这脉门，这就给号脉啊。这李珀闭着眼睛摇头晃脑，纯粹是猪鼻子插葱装像，他哪会号什么脉呀、啊、他也不是大夫。于谦看出来了，虽然于谦也不懂医术，明显感觉到李珀在这蒙人啊。其实于谦的身体啊挺好的，他这是故意啊试试李珀。李珀在这闭着眼眉头紧锁，过了好一会儿把手松开了，冲于谦一笑，于大人，小可医术有限啊，这医道所谓望闻问切啊，观气色，听声息，问症状，摸脉象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切。我观察您呢身体很好，这个从脉象上来看嘛，您就是常年的奔波劳累呀、再加上最近呢确实有些外感风寒啊。大人，要治这个病很简单，您呢可以用荞麦面和上适量的米醋制成面饼，加到铁锅里边给它烘热了，哎，包在毛巾之内，趁热就包扎在您头疼的这个地方，可以治疗头痛、啊、这个呀是个偏方、啊、可以立竿见影得到缓解。不过长期来看吧，需要加强营养，调理身体。景福田在旁边说啊，对对对对，于大人日理万机呀、啊， 身体缺乏营养啊。大人呢、李老弟今天也没空手来呀、给于大人带来些个营养品。说着话呀，李珀就冲了身后点点头。就见那个年轻人李帅呢，从袖筒里边拿出一张礼单来。于谦拿过来一看，哼，这礼单要是打开了竖过来，这得有一人多高。好家伙，这上边都是名贵的药材啊。头一样，灵芝。还不是一样啊，灵芝还分紫、赤、青、黄、白、黑这六种，都有啊。那灵芝还了得吗？自古以来呢，就是吉祥富贵、美好长寿的象征啊，有仙草、瑞草之称。第二样，人参，好，百草之王啊，而且是闻名遐迩的东北三宝之一嘛，驰名中外。要说现在您觉得不新鲜，当年要是能弄到这广陵这地界，那可太难得了。还有第三样，冬虫草，哎，这也是名贵的药材，也别说当年了，就是现在那也是价值不菲。第四样，雪莲，这是从四川那边进口的，可费了劲了。这个民间呢，把雪莲花全草入药，什么牙痛、风湿、关节炎呢，据说一用上就见效啊。说这个印度人呢，还用雪莲花来治胃溃疡、心脏病什么的，还能解蛇毒。再接下来您看吧，什么鹿茸啊、何首乌啊、麝香、海马、燕窝啊，好家伙，这都是名贵的中药啊。于谦看到这儿微微一笑，李老弟，这些都是您给我准备的。李珀一听高兴了，怎么高兴了？他很细心呐、刚才一进屋，于谦一直叫他李先生，你看见没有，一见我这李丹马上叫老弟了，哼，这就是李丹的作用啊。哎，可不是嘛。那这上面的都是治头疼的啊。啊，对呀， 对，哎，这些都是治头疼的药啊，对大人的身体都有好处。一看呢，这李珀就是送礼的老手，你说我拿金条，我拿银子，我只给，那叫什么玩意儿，名不正言不顺吗？做人情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人看出来你在做人情。哎，昨天一听说啊，今天要给这于谦看病，这李珀乐坏了，这是绝好的机会拉拢于谦呢。 只要我把于谦拉下水，那妥了。你也甭说这广陵了，十里八村这算什么呀，于谦的谁不知道，那是山西河南两省巡抚，以后那这两省我都横晃啊。所以李珀精心准备，从各个药铺调来了镇店之宝。哎，这十样，这是巨大的礼品，来给于谦上礼来了。于谦说，老弟，既然你对我于谦这么够朋友，那我也来而不往非礼也啊。有件事情啊，我得替你着想。 呵，这把李珀乐坏了，心话这好啊，你看这于谦这现在叫许给我好处了啊，看这意思，这是大好事，那弄不好我还官一下子呢。其实我早想当官啊，只不过这科举考试，我这辈子你别说这辈子了，再来五辈子也甭想了，啥我也考不上啊。可是当官不一定要科举啊，没准这于谦嘴角一动，把我推荐成什么什么官员，哎，我就端一下子。李珀想到这儿，脸上皱纹聚拢，上下嘴唇分家，别提多高兴了。多谢大人，不知您给小可着想的是什么事情呢？ 就是你姐姐的事儿啊，你没看见吗？大街小巷，我可都贴出告示了，官府要拿钱重启此案。凡是有知道你姐姐李氏秋月之下落，官府是大大的有赏啊。 这件事儿啊。好，甚好。谢谢大人。 不过这个其实这个事情啊已经过去两年多了。 怎么说呢，对我姐姐呀，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哈。您想啊，让黑虎给逮了去了，那还有个活吗？要是我姐姐在世啊，两年多的时间呢，她也早回来了。所以怎么说呢，我当然是感谢大人了，还能够重审此案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希望不大。于谦说，看来你也是认可这个结果了，可是当年你是状告你姐夫林汉谋害妻子，这又是为何呀？当时啊，那是一场误会。不瞒你说啊，我姐姐失踪了，很长时间我也见不着面。而且一直以来啊，这我姐姐跟我姐夫关系就不大好啊。这个有一回啊，说俩人吵架了，我姐夫就说：“我跟你说，你这臭婆娘，我弄不好，我弄死你！”你看，他们有这话吗？这不是？所以我姐姐一失踪呢，我就认定那是我姐夫杀了我姐姐。嗨，怎么说呢，我当时也是心急火燎的呀，我也是疯了心了啊。后来呢，当时的沈大人明察秋毫，一调查没我姐夫什么事儿啊，这个误会呀、就解除了。 哦，好吧，看来现在李先生对于你姐姐的下落似乎不是很在意。 哎，大人，这话怎么说的，我当然希望我姐姐能平安无事了。哎，不过人呐，总也得面对现实吧，是吧？我这伤心也好啊，是难过也罢呀，我这也过了两年多了，哎，说句实话呀，我真的感觉到希望很渺茫啊。再者说了，官府这么多事儿，我再老给添麻烦，这也不合适，是吧？既然当年沈大人给定了案了，哎，那就这么着吧。景福田在旁边说，是啊，李大官人那是通情达理呀。于大人您也看到了，哎，大人呢，这个李丹您收好，外边车都给您备好了，你们聊着，我这就派人呢把这些礼品，哦不不，我把您的头疼药，把这药品给您卸下来。慢着，于谦是正言厉色，景大人，这些名贵的中药我于谦可真买不起呀。这话说的，您怎么能是您买呢？这不是李老弟孝敬于大人。不行，吴公受禄，寝食不安，刚才老弟给开的治头疼的方啊，我记住了，一会儿啊让李成给结算结算，给看诊钱啊。这个李丹呢，拜托您收好，这些名贵的草药原封拿回去啊。我于谦呢心领了。哎呀，这怎么话说的，李婆着急了，大人，您看我这礼都送来了，也有退回去的道理啊，是不是？ 怎么没有道理啊？你们以为我开玩笑啊？我于谦是坚决不能收礼啊，谢过了。 哎呀，这于谦软硬不吃啊。景福田和李破暗自交换了一下眼神，这是哪一句话没说好啊？这马屁没拍顺溜啊。哎呀，这场面有点尴尬了啊，又不咸不淡的说了这么几句。李破呢又嘱咐了于谦几句，说注意身体的话呀，反正扫眉打眼的他走了。他走了，于谦这心里可琢磨开了，怪哉怪哉，这个李破为什么对他姐姐这个事儿如此冷淡呢？真像他说的，官府这么多事儿，怕给官府添麻烦，这都是客气话，这不可信。就凭他跟景福田熟悉的这个程度，这俩人的关系按照道理来说，李破应该求着景福田努力的来找李氏的下落。看来啊，他可能也没想接着找。当年李破跟林汉互告对方杀害李氏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恐怕这里边啊还有隐情。于谦正想呢，程王来了。这朱祁钰啊这几天没干别的，净睡大觉了，哈嘛，倒倒时差，这北京人山西还有时差呀。嗨，这是这一路之上啊，程王有些劳累啊。您想这小王也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啊，您放今天坐火车坐飞机还有旅途疲劳呢，何况程王是骑马远行啊。你别看他嘴硬说我这身体多棒，其实这身子骨啊还短练。哎呀，这几天休息的差不多了， 昨天把这广陵县几条主要的大街也都溜达了遍了，今天来找于谦商量下一步的计划。于谦一看正好，把这几天微服私访的情况以及对于李珀的疑惑都跟成王做了汇报。 成王就问，于大人，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于谦说，我打算呢，去一趟省城，我要拜会一下沈伯清沈大人，问问当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对于这个李珀嘛，我觉得此人很有些问题啊，需要进一步观察。 哼哼哼，成王捋着自己稀不楞登的几根胡须沉吟了片刻。廷义，我倒有着想法，可以近距离的了解这个李珀。 哦，王爷您有何高见呢？ 成王说，我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。跟于谦一说，于谦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，不行，这绝对不行啊。哎呀，有什么不行的，我看这样挺好。 王爷，这可太危险了，无论如何我不能同意您这个想法，我于谦担不起这个责任呢。 于谦，这是本王的命令，你听也得听，不听也得听。两个人正在争执的时候，门上人报，于大人，外面有人求见，咱们下回再说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胡骑鸣啾啾，云泥旧客思民望，浪苗当分声逐游，春风秋月不相待，倏忽朱颜变白头，万草粉身碎骨，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袖，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。 相聚悲欢离合，寄给云端一杯酒，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，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，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

血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上文书啊，咱们正说到于谦初会李珀，发现这个小子满肚子都是心眼儿，一脑子都是转轴，对于他姐姐李秋月失踪这个事儿啊，不是很在意。于谦正在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呢，哎，成王朱祁钰来了。这小王爷听完于谦跟他的汇报，心生了一计，跟于谦说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我可以接近李珀，套取他的情报，看一看他到底是什么变的。什么办法呀？上文书啊，咱们卖了个关子，咱没说。实际上成王啊，他要乔装改扮接近李珀。您说那于谦能同意吗？现在对于李珀来说还有很多未知的地方，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呢？啊，你乔装改扮，你身居内宫，你别看你是王爷啊，你说一不二，那平常的人那都让着你，都向着你，真正到了社会上，万一你见到了一些亡命之徒呢？啊，你以为你是王爷你就了不得呀？一旦你的身份败露，发生危险，于谦心说，我怎么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呢？所以他说什么也不同意。但是成王啊，一直坚持。两个人正在这争执呢，有人来报说外面有人求见，还挺横，哈哈，跟于谦说，我找你要一样东西，你要这样东西拿不出来，我唯你试问。于谦心说，这谁呀、这么厉害？成王啊，没等出来他就开始乐，嘿嘿，我告诉你吧，廷义，肯定是小路子来了啊，走走走走走，出去看看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就在于谦刚刚离开京城的时候，哎，成王朱祁钰呢就已经做好了自己的心理准备了，他打算跟于谦呢一起赶赴山西查黑虎案，查铁箭头案。所以呢，他先跟他这个贴身的亲信，哎，朱成禄，一般都叫他小路子，就做好了安排。成王让小路子暗中先跟随这个张清风啊走上一段，第一看看张清风走哪条路线，哎，然后呢也暗自的查访查访，看着张清风啊到山西地面究竟要干什么，然后让这小路子回头后斩成王。那么后来呢，成王已经跟着于谦来到广陵了，于是就派人给朱成禄送了信。朱成禄回到北京之后，这又马不停蹄来到广陵，这信中啊已经交代清楚了，到哪儿不能露真实身份，哎，这一次成王要微服私访，到这地儿就说找于谦要东西，哎，实际上就是来找成王。 这就对上茬了。出来一看，果然是朱成禄。嘿，你别看成王是主，朱成禄是仆，那出的跟弟兄也差不多。朱成禄姓朱嘛，也是皇室，他也是锦衣卫出身啊。后来呢，被成王的母亲吴氏贤妃啊，向皇上给要人给要过来了，就把朱成禄呢要到成王的府上。其实这小路子啊，跟成王年纪相仿，但是他可显得十分的老成啊。一个是练武之人显得成熟，另外作为成王的贴身侍卫，那既稳重还得机灵。这几年呢，跟成王是形影不离。之所以吴氏贤妃能放心让成王出来跟于谦办案，也因为有朱成禄跟在身边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见到小路子，成王就跟于谦说了，说有小路子跟着我，你怕什么的啊？你呀，该去省城去省城，该找你那个什么沈伯清啊，你就找那沈伯清啊，咱们俩分工。我呀，跟小路子一起化妆改扮，我就陪着李破玩玩，哈哈哈哈，怎么样？于谦一看呢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哎呀，拗不过这个成王啊。不过于谦呢，也想得比较周全，他是一再叮嘱这二位，见机行事，不可勉强。另外，离着李破的宅子东边不到二里地啊，有这么一条小河，就在河边呢，有一座假山，上面还修了个凉亭，河叫广陵河，山叫广陵山，亭叫风月亭。哎，这个地方呢，白天偶尔有走道的或者是当地的居民呢，在这歇歇脚乘乘凉，就算这个城里的一个小景吧。到了晚上一般没什么人，那个年月您想，古代没有电灯，晚上活动都很少啊。那么于谦呢，就跟成王定下来了，以三天为界，每三天不管有事没事都要到风月亭碰着头，如果实在人不能到场，也要在这个亭子上啊留有标记，以报平安。于谦再三叮嘱，这成王是一一答应，都安排好了。咱们安下于谦暂且不提，单说成王高兴哈了，在北京待着，王宫里一住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哪有这样表现的机会呀？啊，我也微服私访，抓差办案，这多刺激！这成王啊，还不是玩闹，真用心呐，他就下这功夫了。下什么功夫？研究这个李破，他就跟朱成禄两个人化妆，哎，是蹲坑盯梢，定点研究，研究这个李破的生活规律啊。你得找切入点呢啊，我怎么能接近他呀？这李破什么时候起床？什么时候吃饭？什么时候从府里出来？爱上哪儿消费？有几个相好的婆娘？哎，这些情况基本上都摸得差不离。最后，成王跟小路子锁定了一个地方，就是这广陵县头一号的大窑子，叫群芳阁。明代的妓院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官办的啊，称为叫教坊司。这儿的妓女是哪儿来的呀？有的呀，是因为犯罪了发配到这儿来的，也有是公开招募的，还有的呢是因为战乱谋生而来。但是不管你怎么来的，都必须接受严格的音乐教育。官办嘛，这个教坊司啊，原来是隶属于礼部的，这属于国家机构啊。当年朱元璋倡导妓院是有两个目的，第一就是粉饰太平嘛，再有就是要赚取商人的银两，充实国库啊。所以这个教坊司这种妓院呢，那很高级啊啊，培养雅音乐队、歌儿舞女，以供朝廷是礼乐祭祀、婚丧喜宴。庆祝节日还招待外宾，那既然国家养你，那就得有规定啊。朱元璋早就立下规矩了，统一着装。 不论你是妓女还是妓女的丈夫，哎，必须得统一啊穿上一种衣服，然后呢还得戴上头巾。尤其这个头巾呢设计的有意思，是绿色的，也就是说你一看这绿头巾就明白了啊，哎，这个人是属于教坊司的。女的一看这就是教坊司的妓女，男的一看明白了，这人的妻子啊是教坊司的。你说这多寒碜人呢，没准啊说绿帽子这个词儿就是从这儿来的啊。这个教坊司虽然是低人一等，但是那也是国家机构啊，服务对象那也是达官贵族啊，甚至这个当中啊有各种高手，可以借助接触位高权重者而影响政治。你像历史上有一些名妓啊，什么李师师啊、马香兰呐、啊，那都属于这种层面的妓女。哎，一般人你还接触不上呢。那比起教坊司的歌妓，更加不幸的那就得是私人勾栏了。唐宋之时，一提到勾栏，那基本还只与歌舞有关。到了明朝啊，这勾栏跟青楼也差不多。这个群芳阁呢不是官办的，但是呢有点背景，属于比较大的这个青楼，占地可不小啊，分前后两层院子，前院这是赌博的场所，后面才是妓女接待客人的客房。哎，根据成王的观察，最近一段时间呢，李珀这小子经常出入群芳阁啊，要想接触李珀，那就得往这里边混。怎么混呢？有办法。成王啊，把日常穿的这个便衣脱了，哎，换上好衣服，穿绸果断，这小路子也置办一身，两个人大模大样到了群芳阁，这就开始赌博。有什么项目呢？别的不感兴趣，成王啊，就爱打麻将。那年头就有麻将了吗？哎，还真有哈。关于麻将的起源呢很多，咱就不一一说了。总之呢，那个年月基本上有这种玩法了，反正跟今天当然不大一样啊，再者说不同地区这玩法也不一样，但是大同小异吧。哎呦，这成王一到群芳阁呀，就在这扎下根了。老鸨子一看，呵，来这小伙还旁边这小童穿的戴的，一看就不是一般人物啊，再一听口音京城来的，哈，好家伙，这指不定有什么背景呢，这可得好好伺候。其实成王平常啊偶尔也在自己的府上也玩上几圈啊，虽然经常打呀，这牌气一般般。怎么呢？您想谁敢赢他呀，是吧？除非他下令说你们都得好好打，一般来说那都得让着他呀。跟成王打麻将最重要的是会喂牌，哎，要是成王上听你自摸，那你想不想进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其实成王本身的技术不怎么样，但是成王自己心里明白，哎哎，就是平常就是一娱乐一瞎玩，来群芳阁来着了，那没人认识他呀，谁让着他呀，这里边的赌客都是极其精明的老油条，正好啊，成王就是想输钱。哎呦，来了没几天呢，这输了得有好几千两银子，不过依然是谈笑风生，嘻嘻哈哈，哈哈哈哈，好好好好好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拿钱拿钱，哎呀，图个痛快图个痛快，哈哈哈哈。把这老鸨子看得一边乐一边直擦冷汗呢，好家伙，我这是上辈子救了广陵县的老百姓啊啊！这天上给我掉下个财神爷来，哎呦，可得加紧伺候着。成王玩牌呢不是目的，主要是为了接近这个李珀。成王心说，这小子们这几天怎么不来了？别着急，我呀还真是得相信自己啊，前两天这蹲坑上他老来，我再等等吧，早晚呢我得在这儿等着他。咱们单说这天，成王呢兴致勃勃又来到群芳阁玩牌了。 是把我们都给忘了，今天连说什么也不能走了。 胡凡，小小屁胡，屁胡也是胡，快点把钱付了。 不是，怎么又是他胡了呀？我这儿正编着七小对呢，让你给搅了。 行吧，认命吧，我今儿还没开张呢。 哎呦喂，我说这位小老客，又是您胡牌了，您这手气可真壮啊。 板娘你放心，这些钱我都带不走，今儿还都得花在你这儿。 哟，那感情好，后边咱们家的姑娘们可都等着您挑呢。 啊，不不不不不，我还真不好这个，我就好打牌。哎，这麻将牌看见没，有讲究，这东西南北风就是五行，东方甲乙木，西方庚辛金，哎，南方丙丁火，北方壬癸水，中央戊己土，哎，这中发白还代表天地人三才。瞧这花牌没，梅兰竹菊这四君子占尽春夏秋冬，梅高洁傲岸，兰优雅空灵，竹虚心有节，菊则冷艳清真，一共108张牌，代表的是水泊梁山108条好汉。 这么学问。 哎，我说宝儿娘，刚才进来那位是不是李珀李大官人呢？ 哎呦，您这外来的小老客跟李大官人也熟啊。 哎，慕名而已，慕名而已，所以想通过您认识认识吧。宝儿娘，您怎么这么棒啊？我必有重心。 哎，没问题，您放心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这成王啊打了一个多星期的麻将牌，我的妈呀，输的这成王都有点哆嗦，好几千两都输进去了，终于把这个李珀给等来了。他让宝二娘把当天李珀所有的花销都算在自己的头上，成王啊请客了。李珀当天是连吃带玩，花了差不多小100两吧。到结账的时候，老鸨子说了，哎呀李大官人呐，您真是贵人有贵相啊，今天您的牌钱酒钱有人给您结了。嗯，李珀听着话把脖子一整整，谁干的，这广陵县谁有这么大胆子敢请我的客呀，啊，能给我结账的人屈指可数啊。老鸨子这人是谁呀？哎呦，您可别有眼不识泰山啊，我跟您说，这位爷绝非等闲之辈，他是从京城来的，这两天我听说呀，他舅舅是北京城吏部的高官，吏部那还了得吗，那是管官的官啊，人家差钱吗，不瞒您说，是这位爷呀托我给您带着话，久闻您在广陵地面的大名，想结识结识您。啊，是吗，好啊，那既然如此那就见一见吧。老鸨子怎么样，我们这互相来往，我看这钱可都是您赚了，这个局得您来攒吧。哎呀，这话说的，您这不是见外了吗？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这样吧，咱们到楼上雅间松鼠馆给您单开一桌，您看怎么样。好，那就这么办。简短接说，到了楼上松竹馆了，这地方不是像楼下乌烟瘴气咋咋呼呼的，这里边很肃静很雅致啊。松竹馆嘛，这屋子里边就栽有松竹，另外还安排两名歌姬，一个抚琴一个弄笛，哎，还带伴奏的。在老鸨子的招呼之下，成王带着小路子，李珀也带着他那个狗头军师李帅，四个人凑了一桌牌。李珀看了看眼前的这位，他一看，别看此人年纪不大，